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Mr. Kringle is soon gonna jingle the bells that'll tingle all your troubles away.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man with the bad 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again.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台的这个新兴车帮的节目主持人苏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居的一些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哈。今天这个话题我还挺感兴趣的。 真是好久不见啊，苏然。上一次我们来呢，就是来挖掘一些苏然在这个家居中的一些痛啊。今天我们来一起跟苏然来分享一下这个在2017年咱们这个家居行业它究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机遇。 嗯，其实说到这个行业呢。李恩应该本身是行家，然后家居行业在这个诸多行业当中总是能够独树一帜，受到一些比方说市场啊、广告主啊，甚至就普通的一些用户很高度的一个关注。 其实首先要跟苏然讲一下，我也是一个新生啊， 好的， 并不能算是专家，但是你这点话说的 夸你还不要的，就是一种， 但是真的是这个夸不得，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真的是欠缺很多。可是有一点我很赞同，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家居这个行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持续的成长当中，除了这个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之外呢。它的这个成长效率呢也在提升，比如说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或者一些产业链的整合，或者一些能力的提升等等啊。总之在这个2016年这一年期间啊，家居企业在不断的成长，而且呢这个也无论是在卖场还是家装方面还是这个品牌方面，都开始加快这个布局的步伐了。所以说从上游的这个提供商到末端的服务品质呢，这2016年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在2017年呢，咱们相信这个家居也会有一个大的一些转折或者是变化。 嗯，那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当中，2017年哈，有哪一些的机遇？在过去那一年是转折了，那到新年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些机会呢？ 比如说家居行业它有一个稳定的消费需求，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是， 你看今年咱们苏然装了新房子是吧，那明年可能就有什么 苏然的妹妹装新房， 对，苏然的哥哥也会装修新房。所以这个总归会有人不断的长大成家，需要有自己的房子啊，都会需要有这个装修的这个需求。 对， 所以说这个需求来讲呢，一直都是咱们这个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依赖。 没错，那虽然说相对于这个市场需求啊，家居行业是稳定的，那好多这个家居企业也在适应市场，所以说这个消费数量和对家居品质的双要求会让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稳定的价值。 对，没错，除了咱们这个稳定的价值会增加，而且这个会满足咱们这个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之外，另外呢家居这个产业它自身也会迎来一个升级的机遇。 这怎么说？ 因为你看在2016年，随着咱们在这个外在的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家居行业的一些强者还是弱者呢，都会有更多的压力。所谓压力就是说可以说目前咱们这个北京在一个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北京的很多这个家居企业它都不得不做出一个外迁的一个改变。因为可能咱们像一些原先啊在咱们这个老城区的一些家居企业，它由于这个政策的变化呢，它需要去搬离北京或者是到一些很偏远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讲，这既是一次动荡，其实也是一次机遇。 对，产业的转型升级嘛，企业也都在努力的寻找一些新的适合自己的一些发展方式。所以说就是还有很多就是中国制造出来的一些溢价值，就多出来的在价值本身以上的，就是行业非常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国外我们都有很多家具的一些空气标准啊，适应的一些符合家里边甲醛这一些标准，国内标准和国外标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要配合国外的一些标准吗？这个满意度到底该怎么样去满足一些高端用户的一些需求，也都是好多这个目前中国这个家居行业的企业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企业啊，他们第一是要有一个这个创新能力，第二呢是要用这个产品为王，用产品的质量来讲话。那第三呢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呢是他们的一个立业之本，家居 行业可以说对于资本有一个需求，在资本注入之后能不能产生应得的效益是最为关键的。就是说你的质量其实做得再好，或者你的品牌立得再住，但是你要有一个盈利能力，就是你要把你的东西能够卖得出去，能够有钱赚，这样才是一个企业持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核心。而第四呢，是要更加的注重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可以说目前这个家居的一些售后服务也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跟体现。 没错，而且在售后服务上，其实售后服务所能带来的产业的价值，我觉得本身跟这个第一直线销售还是挺能够相互媲美了。 我觉得这个苏然应该是话里有话啊。 没有啊， 之前是不是遇到过就是这个有些家具买完之后发现它的这个服务特别好，或者是完全跟不上的情况？ 我觉得有很多跟不上的情况吧。这个东西就是言胜于行，就很多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家具厂商其实本身的售后服务也不是那么太满意。 没错， 往往在需要你反复投诉的情况，其实你投诉本身又能代表什么？ 我们又想起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啊，苏然姑娘的这个墙就硬生生的被变成了一个带洞的墙。当然我当时在装修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家刷了那个墙面漆，它其实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开裂的地方，承诺的非常好啊，我们会比如说几天给你做怎么样的一个维护和修理，到现在了，过去了几年了，也没见人来维护过。 对，会让你的用户体验特别差，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其实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北京市的家居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的记者呢还对于咱们这个行业的副会长以及这个秘书长进行过一个访问。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一看他们访问的具体内容。 好的，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没有本领的人，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不要指望我，我是个凡人，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你不听那东家唱，你不受那西家团，不会跟那邻居家产生什么阻隙亲，而我不沾花惹草，我想大概我不会，也许可能我不会，可能也许我不会，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我不会记得说过了什么。明天起床后我努力工作，没有尊严也没什么，就算风和浪总是迎面过，也要与你迎岁月蹉跎。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 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孩子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 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Mr. Kringle is soon gonna jingle the bells that'll tingle all your troubles away.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man with the bag, '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again.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我是苏然。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咱们的记者呢，对于咱们北京市家居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以及秘书长这个刘晨进行过一个访问啊，当时就问过他几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值得一提的。当初记者就问到了，就比如说2016年，您认为最震动您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时呢，他就回答说， 刚刚这个问题李恩也提到了，他说影响行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对北京家具制造业的影响和震动非常大，因为他们要迁址。 对，就像我认识一个，就是咱们北京市的一个，可以说做现代家居风格还挺出名的一家企业。 嗯， 他们本来的位置呢，其实是在通州， 嗯， 但是后来由于这个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倡议或者政策吧，他们就从北京搬到了河北， 哦， 然后可能对于他们来讲，目前啊， 通州还不够远， 对， 去河北， 因为在他们目前可能在这段时间就会在他们的生产线或者一些产品的结构上，包括配送上都产生一些影响。 是配送上麻烦还蛮大的。那他问第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目前这个家居消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刘会长呢跟我们回答说啊，他一直以来都认为家居行业的消费特点是一次性投入比较多，使用时间长，而且无论是装修还是购买家具都是以年为单位的一个消费，所以呢对于这个家庭资金的投入而言属于一种重大消费，具有大额慢速消费的特点。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讲啊，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家具它是一个大件商品，咱们购买的时候其实也会很慎重， 嗯， 而且每一次投入都会很大，而且使用的时间也很长。 没错，嗯，那这个和日益增高的房价相比哈，如今很多消费者在这个家居方面更舍得投入了，在注重审美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文化呀、情感和精神的收益上，在这个家居的体现上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要感受这个家居，不仅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居摆设， 嗯， 它还带有很多的附加值。那所以说在这个家居的产业上，肯定不仅仅像原来一些没有精神的一些摆件在那儿，那加入了精神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了，就会变贵了。 嗯，所以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咱们再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家居产品呢？ 刘会长也是说，他说消费肯定是需要理由的嘛，除了你这个刚需之外哈，还有这个家居产品材料之外呢，家居产品应该是拥有设计的，刚刚我们也提到要有文化， 品质要好，那还有品牌性以及这个服务的附加值，产品还应该具有寿命的附加值。有的人认为一件好品质的产品太贵了，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个产品用五年、用十年和用三十年是不一样的。 没错， 一件好产品在你购买的时候感觉价格较高，但是把购买的价格除以三十年，那较高的价格就可以被时间平摊，甚至忽略不计。从另外一个方面的来说呢，三十年后花同样的钱，能买到这件家具的几分之几呢？答案也是明显的。其实他的这个回答我个人倒是不能完全苟同。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平摊时间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买车啊，买家具，买很多硬件的东西啊，其实很多都可以靠时间平摊。但是大家在意的往往是在你购买这一瞬间你所付出的这个同等的财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可以买珠宝，然后我可以戴八十年，那我这件珠宝一次性比如说要30万， OK， 除以八好像除以八十好像也没有多少钱。人们往往在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科学的消费方式，用时间来平摊你当下的时候在你财富的积累当中所占的比例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 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当然你用这个时间来平摊的方式可以让你在购买的时候 心里舒服一些， 心里不会觉得哇割掉了很大一块肉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啊，我们应该以当下的财力为基准来进行购买。 对， 当然还有一点，无论你的财力低还是高，有一点我们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安全品质。因为这个家居是要摆在家里面，你每天要面对的，如果比如说甲醛或者一些涂料的超标，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这个影响。 对， 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在安全前提之下，您在购买的时候，当然如果您钱多一点，您可以买这个比如设计呀、款式更好的，如果您这个钱少一点，咱们就买一个安全的这个基本款就是可以的。 是， 其实还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会有更高层次的一些需求，就比如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些啊，那如果作为企业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当时呢这个刘会长就讲到说，这个消费升级的现象呢开始来倒逼着这个产业的升级，倒逼着这个产业的这个产品的升级，而且呢作为这个家居行业提供一个很好的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的溢价能力，从而才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需求支持和支持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讲，企业呢要做这个价格竞争呢是不对的，因为它不只要做价格的竞争，还要在不断的成本被推高的背景之下，用有限的资源做合理的配置，生产出精工细作、经久耐用，而且呢要有很多的附加值的产品才可以站得住市场。 是，那刘会长本身我觉得他个人倒比较偏向一分钱一分货哈。那大家在购买家具的时候啊，也可以好好的慎重的选择一下，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根据自己的财力的能力啊，去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一些家具的品质。 所以呢目前其实咱们这个更多的企业啊，应该把咱们的理念呢也不断的进行创新啊。当年的那个所谓的物美价廉，其实已经说实话不是特别特别的符合目前的这个时代了。可以说物美价不廉才是当今这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就是咱们要买好的东西肯定价钱是不会便宜的啊，价钱便宜的话肯定它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节省的成本在。 对，哪怕你是中国制造，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哈为中国制造来证明，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体现家居行业的一个整体的科学的发展，也会更健康吧，带动整体的环境发展。 没错，也希望在2017年咱们所有的这个家居行业可以继续的维持2016年的这个高增长，同时呢也可以带给我们老百姓更多的实惠，买到更多的好商品。 好， 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中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我不是东北人，为什么让我怕？ 大英雄，做好事多轻松，来无影去无踪， 桃竹声红隆隆，近在身来大显神通，小猎鹰都举个弓，阖家团圆乐融融， 热乎乎的人贴心我的事儿， 旅游的开车

保温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Mr. Kringle is soon gonna jingle the bells that'll tingle all your troubles away.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man with the bad 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again.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我是苏然。 刚才呢咱们聊到了2017年咱们这个家居行业的新发展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2017年的一个时尚潮流的一个新风标。 对， 这个新风标就是在2017年啊，咱们这地球色会特别的流行。 看来我是一直走在时尚前沿的人。 为什么这样讲？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家居的都是这个颜色了。 是吗？那到底什么是地球色呢？ 啊，地球色什么大地的颜色嘛，就类似于卡其色和驼色。 对，像 这样一些 卡其色跟驼色不是之间，应该是他们这个色系的颜色 大酱色、 啊、对，这个咱们以前讲的这个咖啡色还有这个土黄色啊、 嗯、 类似于这样的颜色以及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些色系、 嗯、 都是在2017年将会特别流行的颜色、 嗯、地球母亲的颜色。其实在服装上呢，就是这一些地球色就比较好搭配， 嗯， 就怎么穿都穿不错的一个颜色。 而且呢，这个其实在2016年的很多时装周上啊，已经有了一些大牌子、嗯，有这个比如说以这个皮革或者皮草为主的这些原料，展现了很多地球表面的一些地形主题，比如沙漠呀、飓风啊、丛林呐、这些颜色其实都是地球色。 嗯嗯，很多的高级的定制上啊，放弃了那些成衣，然后用这样的一些原料直接就在身上直接定制直接穿，用了这样的一些颜色。嗯，以地球上的山脉啊、河流啊、冰川啊等自然的生态得到的一些创作灵感，然后把它带到服装的设计上。但今天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仅在服装上有体现，在很多这个家居上也是体现的非常重要。 没错，嗯，有一些沙发啊，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是用这个比如说巴西进口的头层的黄牛皮、 嗯、 然后可以调节高度的一些多功能的沙发、 嗯、 这些沙发呢其实除了功能强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一个地球色的一个色系。 对， 放在您家里面之后呢，整搭配您家里面整体的感觉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我忽然想到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家刚刚装修完哈、 嗯、 他嗯，应该就是设计师给的灵感，他们家就选择这种头层牛皮的小地毯，当然了，很漂亮，非常漂亮。 等一下，头层牛皮的小地毯， 对， 全屋吗？ 没有，小地毯。 哦，吓我一跳， 好奢呀。 对啊， 然后就是 我前地就长得非常漂亮，然后非常有质感，因为它配的是那种金属的茶几，金色的，很好看，但是呢实用性真的太差了。 为什么呢？ 就是你在上面用的质感，你脚上踩上去也不像我们家里那种软软的长毛地毯哈，绵绵的，然后它这个地毯踩上去是扎扎的， 还很刺是吧？ 对，它这不是质量的问题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它这个就是我们的皮毛嘛，那个皮毛的话， 就是你感觉你踩到了另外一个动物的动物皮上那种感觉， 对，又不是貂皮，然后又它又很薄，所以又硬，然后又有点刺脚，坐在地上的时候你的手在那里，如果是刺毛的时候呢，又不舒服，所以这个毯子真的只能看，不能放在家里用。 所以我觉得苏然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好看，您可以买一些皮质的沙发， 是， 但是千万不要用这个所谓的很奢华的一些牛皮的地毯了，我觉得真的这个也不够环保。 但你知道他后来怎么办了吗？他后来把它放到了一个镜框里裱了起来，然后挂了起来。 哦，就把它当成一幅像装饰画一样的。 是的，因为那个真的挺贵的，要8万多块钱。 这个朋友也真的有点奇葩，我觉得。先是把这个地毯把它挂在墙上当成壁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点奇怪。不过还是要讲一点，就是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个地球色开始逐渐的流行起来了。包括一些壁纸啊，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壁纸呢，其实前两年就有这样的颜色出现了，比如说卡其色或者是驼色相间的一些木质花纹，或者一些大理石的一些自然花纹，都很流行。可能在2017年，这些流行会更加的更进一步。 然后就是家居的时候，有很多人拿什么跟原木色来，跟地油色来配，就是用家居的原木、胡桃木等等，这样一些也不偏得太远吧，也还蛮流行的。 特别是这个木质地板一直都很受欢迎，而咱们这个地球色的出现之后啊，使得你的家居里面包括地板也是地球色，对吧？然后我们一些家居还有我们的这个墙纸都弄上地球色之后，它会有一些深深浅浅的不同的搭配，就会让你感觉你的家里面非常的舒服。我们知道苏然就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是吧？可以说在2017年，这样的一个装修的风格会逐渐的流行起来。当然如果您想让家里面更加统一的话，包括您家的这个窗帘，包括您的床品，都可以以这个比如大自然的自然色作为这个基础颜色。比如像现在有很多那个很流行的这个椰树，了解吗？就是有一些床品啊，会以这个椰树为设计原型，采用的椰子树的树皮的颜色还有花纹，表达了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其实真的走到这样的房间里面之后，你会觉得虽然是家，但是自然跟你就挨在一起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好，那我们也知道哈，也希望这个地球色在新的2017年的很多这个家居的元素的选择当中，一定会成为主流颜色。 我们也希望它在2017年可以流行起来。 是的， 希望我们的建议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啊。当然，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再来看一个令人觉得挺失望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选过这样的选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再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心跳，骄傲的痛，灼热的只是苦。 带不走痛，可他早就不在乎。 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玩 play all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online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Oh, Mr. Kringle, soon gonna jingle the bells that'll tingle all your troubles away. Everybody's waiting for the man with the bag.Christmas is coming again.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我是苏然。 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点呢，苏然一开始还跟我说啊，这个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又重现了一遍吗？ 对呀，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体的概念，好像跟我还挺像的，就是互联网在家装上的一些算是陷阱吧。 也不能说就是这个每一个互联网家装都是陷阱啊，我们只不过选取了一个例子。 运气不好，像我这样的人。 因为你看像咱们这个80后和90后，其实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逐渐的进入这个结婚买房大军里面了、 哎、 特别是这些年代生长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依赖互联网，所以呢就延伸出来一个互联网家装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 但到底这样的一个服务状态怎么样呢？施工质量又如何？工人状况又怎么样呢？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一个比较失败的案例啊。可以说有一个特别特别倒霉的张小姐，也是咱们北京市西城区黄四大街附近某某小区的张小姐、 嗯、 她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呢这个房子是有80平方米、 嗯、 交给了一个知名度还挺高的一个互联网家装企业来进行负责，总共呢花费其实并不多，大概就有6万块左右。可是在这个探访当中啊，我们发现了许多许多的问题，而且呢真的是让人感觉有点瞠目结舌。 嗯，比方说到这个施工现场了，这个卫生环境特别差，很多待用还有剩余的那一些施工的材料呢混乱的散落在各个房间里面，部分已经完工的地方也没有按照要求用保护膜进行保护。另外呢，现场正在干活的3-4名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工作服，没有佩戴任何工牌，没有办法分清谁是工人谁是工厂。其实我觉得这一些呢，虽然说都是一些细节上的要求，但是 嗯， 互联网讲究什么？用户体验特别重要。 对， 像这一些，别说什么没，比如说修好的东西啊，已经做好的东西没有防护，这对以后的一些再一次的体验也是很不好的。 对， 所以这个还挺严重的。 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哈、啊，经过这个专业的测量尺测量之后，发现这个墙面的平整度也有问题。 嗯。 由于这个平整度没有找好，而且这个窗户和阳台的这个阳角呢也没有找平。当时这个张小姐请来的这个第三方监理呢指出上面问题的时候，现场的一个工人竟然表示说，花多少钱决定了房子装成什么样子，600多块钱一平米，能装成什么样，合同里写的也很清楚。这个价格和墙面也就只能做成顺平，所谓顺平就是肉眼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达不到这个专业尺子测量的这个 这个水平。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人的话其实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是吧？ 是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但是有一点，你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是重要的啊，就是你不能因为我这个单子小，你就按照质量不好来给我做。我就算是花的钱再少，这墙总得是平的吧？ 还得是个人责任心的问题。 是。 因为后来他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说这活不挣钱，所有人都不愿意接。我们也是推了一个多月才被迫接的，房子基础不好，费的工太多了。那其实出于他的角度上还是能够理解的。然后他聊到最后的时候，他还说可以接私活呢，不用走公司，不过得看房子大小、位置情况来再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装修网络互联网装修公司的一个不靠谱的地方了啊！这工人可以出来接私活，那你们对于这个工人的限制呢，还有你们这公司的这工作流程来讲，是不是真的就变得很随意了？如果我们走私活的话，那肯定这个质量上，比如说出了问题，我们就更加没有地方可以找人了。 是啊， 这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互联网装修公司的一个不靠谱的地方。 嗯，还有一点就是对这个整改建议配合不积极。在我们探了之后呢，第三方的监理公司，然后因为张小姐肯定要改嘛，他就互联网公司的工人后期对施工问题的整改情况，他说业主和他们强烈要求之下，所有的问题都进行了整改，但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说这个找平啊，然后技术啊，其实并不复杂呀，但是呢，工人还是反复推， 反复推脱，而且派了这个很久之后才派了人到现场来修啊，可以说每一次都是有点随便应付的感觉，而且呢，就经过了两三次之后，才勉强达到了这个验收的标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实这个不合格率呢，目前哈，就我们也是不能保证100%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得到说，目前这个互联网家装这个不合格率达到了24%。 对， 可以说这个怎么讲，四户里面有一户就是不合格的。 是的，还挺可怕的。而且关键是装修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影响到你的住户体验，还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那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业主一定要擦亮眼睛。 比如说这个电路铺设，是不是？ 是。 还有这个水电改造。都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互联网家装还不是特别兴起或者流行的时候，在行业初期难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表示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这个互联网家装公司可以做好你们的良心企业，这样才可以使得这个行业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啊！也希望像张小姐还有我旁边的这个苏然小姐这样的一些悲惨经历可以 不要再发生在你身上。 对，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装修的一个怎么讲？ 体验 和心情。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今天节目内容就到这里，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乐享生活， 拜拜。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I'm not a man.